嗨，大家好，欢迎来到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又到了周五了，我们今天聊一个呢，可能很多人都曾经经历过的一件事，或者正在经历着。你有过不敢让家里人知道的爱情吗？ 就是那些年里偷偷的恋爱。 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 第一首歌来自杨宗纬的《一次就好》。 有这么一次爱情就可以了。 就会刻骨铭心的。 骄傲，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 听听我们听众朋友都有怎样的故事啊。赵温柔他说呢，以前有很喜欢的人，很想跟家里人公开的感情，但是不敢。现在呢，家里逼着谈恋爱，却再也遇不到喜欢的人了，爱无能。 好像这个时间差哈，总是就是好像对不到点上。你像上学的时候遇到的人可能是你这辈子的最爱，但是呢，那个时候学习是最重要的嘛，就没有办法正大光明的告诉家里人。 想看你笑，想和你闹，想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 对，那个时候大家都比较单纯嘛，可能喜欢一个人真的是纯粹的爱他这个人。 到了工作之后，没有，就怎么着都遇不着合适的人了，但家里人又很着急。 那个时候要考虑太多感情之外的事儿了。 看这个朋友，他叫做 Release 零，他说，我跟男朋友从高二下学期在一起，现在大一了。高三的时候呢，班主任因为谈恋爱逼我退学，在走廊看到隔壁班的男朋友，只是笑一下，一句话都没有说，却被班主任骂，你刚刚看到他笑得很开心。那段时间真的好累啊，但是我们现在很幸福，彼此爱着对方。 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太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啊，随你跳。 我觉得这样的班主任真是绝了啊， 是 太可怕了。不过其实我倒觉得他成全了你们，就因为在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叛逆的时候，他很强硬的阻拦你们，才会让你们的爱情更有韧性，才能够坚持到现在， 反弹了，是吧？ 对。 节目的第二首歌来自于金莎的《我介意》， 介你曾经说过的话。 其实我的安静有几颗心，只是你不太留心而已。如果说两个人在一起， 这个朋友他说呢，我拥有一个每一段都不想让家里人知道的年纪，可能是还在上学或者处于这个早恋的阶段吧， 或者很年龄很大了陪我漫无目的四处漂流吧。他说呢，高中的时候初恋，那个时候的懵懂并没有表现得太明显，感觉出去玩都像谍战特工接头一样就是不想让熟人碰到，但最后的爸妈还是知道了，班主任说的，现在大学了还是不想让父母知道。哎，早恋总是在无人可知的土地上滋生，越青春越好，越青涩越美，那段铭记于心的早恋的日子。 其实本来大学的时候可以谈恋爱了，但是初中啊高中那种惯性到现在总觉得谈恋爱就是一个应该偷偷摸摸的事儿。 嗯，就已经养成这个下意识的一种举动了。 嗯，你的模样，他说呢，高中的爱情瞒过了老师和家长，最后却败给了自己。我可能已经不爱你了，但是我忘不了你，无关爱情，也许只是一种心理的寄托。我从此看男生的角度都是按照你的模样来的，从此我喜欢的男生都和你类似，有相似的大高个和大长腿，你依旧在我心中，只是再也不属于我了。祝你幸福，真心话。 嗯， 放不下，该成就还是一笑而罢。我还是介意你的话，总在无意间变化，介意爱的想法，我有了反差。我见你妹妹忘了她，见意你还放不下，该迁就还是一笑而罢。 人真的是这样，就你曾经很深爱过一个人之后，你以后喜欢的人可能大部分都和他长得有点像，或者是类似性格呀，或者类似感觉的一个人。 从此我爱的人都像你。 嗯。下一首歌来自关喆的《如果分开我也爱你》。我觉得这歌名太应景了， 有故事啊这首歌。 嗯， 来看一下这个朋友的故事，他叫做木子五渣。他说手机呢要时刻放在身边，绝对不敢让爸妈碰我的手机，不能够随时对着手机傻笑，消息的内容呢要关掉，绝对不能显示出来回消息的时候也不能语音，相册里面的照片呢要及时的转移走，有时候呢还需要跟爸妈斗智斗勇。我想啊，如果是在抗战时期的话，我会是一名优秀的地下共产党员的 怎能放弃这段不朽的感情，我只想 看这结局是不是我要的结束曲，分手这不是我的决定，怎能忘记过去的一点一滴，时隔多年希望你还能记起 好苗子。 对，我觉得这个朋友分享的这一段话特别典型，特别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早恋的时候的样子，就是这样 的地下党。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特别小的时候还没有手机嘛，还要用那个爸爸妈妈的手机和男朋友聊天，聊完之后还要赶紧删掉。 哦，我倒没有这样过，看来木男人有过这样的经历。 对，就听女朋友说过这样的， 而且不止一个号码。 广东阿春他说呢，高三的爱情除了爸妈和班主任全世界都知道。 我觉得这个全世界都知道之后也快乐吧。爸妈和班主任 只是不戳穿你而已了。 对，乌力洋洋的 Rose 他说，当然不能让别人知道我和千玺的事儿啊，要是让别人知道了指不定媒体记者会怎么写 啊。又是一个迷妹对自己的偶像的这样一种幻想吧。 喂，醒醒啊，醒醒，快点醒醒。 难道是真的？ 就算分开我也爱你。 赐我一个奇迹他说，初二时候的初恋躲着全世界。 嗯，采姑娘的小蘑菇他说呢，高三的初恋，在一起时呢怕被父母和老师发现，现在分开三年了依旧喜欢着，喜欢你是我一个人的事儿，你们都别管是吧。 我觉得如果大学毕业了你还有那个女生都没有都单身的话，父母和老师都会催促着你赶紧在一起吧。 哎，要不然你再联系一下那个人。 对，你们既然以前谈过对吧，都了解了挺好的。 然后我爸经常就是跟我聊天的时候说，哎，你记不记得你初中的时候那个同桌谁谁谁， 就你就知道是为什么要提这茬了。 哎，你们还有没有联系。 哎呀，这叔叔都着急了。 你终于对我说分手，我们走到分岔路口，多希望这一秒永远停留。 下一首歌来自于金志文的《流着泪说分手》。 嗯，有的时候全世界都反对我们嘛，比如说爸妈反对，老师也反对啊，社会也反对啊，那可能真的就要分开，面临这种分开的局面吧，可能会真的很难过。 流着泪说分手，我不愿让你走，嘴边还有残留的爱没有问候，你却说走就走，狠心让爱这样到尽头，不愿让你走。 这朋友他在英国，他说呢，我会背着家里人从英国去上海见女朋友。 要是爸妈知道的话会说你这个不孝子。都回国了干嘛不来看我们二老。 也许爸妈也在英国。 当初对你的曾经拥有， 莫妮卡青儿，她说呢，从初中到大学的爱情，身边的人都知道，唯独呢瞒着爸妈早恋，只是在最好的年华里遇见了你，大部分青春里都有你。大二了，异地的我们选择了分开，你说等我，等我有能力的那天再回来找你。就这样选择断了联系，不知道会不会等到你再一次出现在我眼前的那一天。你知道吗，送你的 Zippo 打火机一生只送一个人 啊。对，好像是有这个讲究。 这还有个植入吗品牌？赶紧给我们广告费。 我不愿让你走，嘴边还有残留的爱没有问候，你却说走就走，狠心让爱着养到尽头。 钟冠军说他爱你，他说有啊，他说我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会让他产生性冲动的男生，在一起两年了，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跟他结婚。这个朋友也是个男生， 性冲动， 看来这是两个男生的故事。 阿汪娘亲，他说我和男朋友在一起五年了，到现在都没敢带回家，就怕爸妈不满意。然而呢，我已经去过男朋友家见家长好多次了，我妈却还不知道我有男朋友 啊。这就是男生和女生的不同、哎、其实身边好多这样的情况，就女孩去过男孩家好无数次了， 但是女孩的父母都不知道自己闺女谈恋爱了、 啊、对对对。下一首歌来自范玮琪的《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 你有浓浓的鼻音，说一点也没事，反正有没有痛才是爱的本质。一个人旅行也许更有意思，和他真正结束才能重新开始。 被风一吹就改变航向的小蚊子，很多次读到你的留言了哟。 名字好有特点啊。 中学的时候的感情了，他说有多少人有勇气跟父母坦白呢？而且我还有一件事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就是中学的时候呢，他跟我说永远不许抽烟不许喝酒。虽然分开好多年了，我也一直都记得，也真的做到了。同事和朋友问为什么，我也只是说了一句不喜欢。那时候的单纯美好，我想一直记在心里。 一句承诺一直坚持到现在， 就因为那个人跟你说他不喜欢你抽烟不喜欢你喝酒。 那承诺的我爱你还在吗？ 几年贴心的日子换分手两个字，你却严格只准自己。 一直想成为橘子的猫，他说呢，一直都是呀，交过两任男朋友，前任连班上的同学都不知道，现在大学了，那个人说我不会让你偷偷摸摸的耍朋友，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我要让全中队的人都知道你是我的女朋友。没错，连中队长都知道了，但是爸妈仍然不知道。他说我就认定你了，迟早你爸妈会知道我的存在，好好爱你，向你爸妈证明我能够给你幸福。 就算现在女人和流行释然，好像什么困境都知道该怎么办。上呼喊， 王旭他说，初中的时候呢，情窦初开，我谈了一个小对象，懵懵懂懂的，青涩啊，单纯，不想让家里人知道。谁想啊，下课约会就被老师逮住了，还请了家长，都知道了。 挺好。 所以说你们两个这个都请来家长了，结果呢，两家父母一见面一谈，哎，觉得大家都还不错，就定亲了。 我记得之前看过一笑话特别逗，就是自己的孩子总说起幼儿园的同学的名字，然后到家长会的时候呢，见到对方父母上来就说了一句亲家你好。 对，挺好的，自小就结娃娃亲了。 嗯， 最后一首歌啦，来自于魏晨的《花开那年》。 嗯，很好听的一首歌。我是幽默的小阿丹，他说呢，恋爱三年，家隔了两条街，他爸妈一直知道也同意，但是不敢告诉我爸妈，因为他比我小并且很穷。在一起大半年，告诉我爸妈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后呢转为地下恋，每次出去玩都害怕看到熟人，不敢去人多的地方，还得找各种各样的借口骗爸妈才能够出去。前不久分手了，他有了女朋友，我也有了一个爸妈同意的正大光明的恋爱。 你的倔强，你懂我向往，如果有一天我消失在远方，请不要悲伤，即使你不能忘，但愿花开如常，你会笑着抬头望，我愿化作清晨叫醒你的阳光。 巴黎彼岸两个人，他说呢，高中的时候的恋情了，一直瞒着家里人，甚至呢瞒着家人和他一起报了离家很远的大学，一直到大二才告诉了家里。现在呢我们五年半了，我们打算在相恋七年的时候修成正果，祝福我们吧。 嗯， 祝福你们一定要这个 坚持下去， 好好的，然后那个白头偕老， 从花开那年到结果那年吧， 没准先结果了呢，先结果再开花， 这样不好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还有个朋友他说，有啊，14岁初二的初恋，太早恋了，只能是两个人的地下恋情，如今父母老师朋友同学都知道了，我们已经大四了，马上面临我们的第三个毕业，希望陪我走到最后的那个人还是你。 LMY 我爱你。 哪怕平淡收场，青春看似荒唐，没人会选择投降，我懂你的倔强，你懂我向往，如果有一天我消失在远方， 你会想

LMY 我爱你。我从14岁到大